你好，我是朱茵。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管理和被管理期望值差异。在我们的职场生涯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关系。我觉得最需要避免的情况之一就是期望值的差异。什么意思呢？比如你一直觉得自己很努力，做出的成绩也比较稳定，平时从老板那里得到的反馈也是比较积极肯定的。然而就在绩效评估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明明应该是优异，却只拿到一个合格，或者你觉得自己应该升职加薪，结果这样的好事却落到了其他同事的头上。又或者你一直觉得你和你团队里的成员合作很愉快，然而某一天你突然得到消息，有的组员要换组甚至跳槽。种种情况表明，原因很可能是对你有不满，或者对你的管理不满意。不论是哪种情况，那个觉得意外的一方，或者是没有拿到好评的组员，或者是被认为不合格的管理者，都会感到委屈甚至愤愤不平。我明明做得很好，他平时也说我做得不错，为什么事情最终会变成这样？这种感觉就像你正在阳光和雨露中歌唱，突然来了一场瓢泼大雨，心里拔凉拔凉的。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话题，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期望值差异。文章的重点会放在管理者身上，如果你是一个技术领导，如何去避免这样的期望值差异呢？从我们遇到的小样本数据来看，期望值差异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很自然的存在，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高估自己。 90% 的司机都相信自己的车技水平是高于平均值的，从统计学角度，这个调查结果显然是存在认知偏差的，但人们就这么认为。我们常常只重视自己已知的，却忽略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我们关注自己想做的和能做的，却忽视他人的计划和环境。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展望未来的时候，会强调技能的因果作用，却忽视了运气、环境、协作和他人对自己的影响。90%甚至以上的创业公司都会死掉，但这些创业者在初期无一不认为，我有优秀的团队、广大的市场、敏锐的产品意识和绝妙的创意，怎么可能不成功呢？职场中当然也是这样，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对自己的某个方面自视很高，如果这个自我评价和来自他人的评价不符，而且从来没有沟通和校准过，那么在某个特定的时候，这种问题就有可能发生，从而伤害彼此的关系。在平时，指出他人某些方面不足是需要慎之又慎的，谁愿意说别人不好呢？因此，很多人，尤其在一些自驱大于管理的团队中，会选择尽可能委婉的暗示，甚至直接忽略对方的瑕疵。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尽可能的校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对彼此的期望值呢？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增加彼此的了解，知道对方是内向还是外向，平时对负反馈的接受程度如何，是偏自负还是自信心不足，是喜欢自己跟自己较劲，还是爱和别人攀比等等。这些你可以通过平时合作中的接触和交流来慢慢了解。只有对这个人有了深入了解，才能在交流中采用更好的方式方法，保证自己的良好意愿被准确传达。其次，每半年或一年进行一次关于期望值的深度对话。对话需要尽可能的了解对方的兴趣是什么，加入这个团队希望做什么，未来两三年的职业计划如何，对方做了哪些努力，并正在做哪些努力。除了目前在做的工作，还想做什么，还能做什么，想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获得了这些信息之后，进一步了解对方希望你，也就是他的上级，可以提供哪些帮助。接下来就是澄清和约定，明确地告诉对方，如果他想达到自己的期望值，同样需要证明自己，然后告诉他你对他的期望，包括对他当前项目的期望值以及未来的期望值，并表示自己会尽最大可能提供机会和支持。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如果对方以前承诺的目标还没有达到，那就暂时不能把更有挑战的机会留给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有了这样的约定，还需要持续跟进，设置一些检查点，一周或两周检查一次，确保对方不会因为某个地方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持而停滞不前。如果有任何客观因素导致一方之前的承诺没有兑现，双方要在第一时间保持一致的判断，并做出调整。由于所有的约定都是在初始阶段达成一致的， 这种情况下，后续有任何正反馈或负反馈，这些反馈都会更为客观并充满正向激励，双方的交流也会变得更加容易。最后给你留一个思考题，你是一个技术团队的领导，你团队里的一个骨干工程师突然提出想去做其他领域的工作，原因是觉得现在的任务对自己太没有挑战了，而他的工作目前非常重要，别人接手会比较困难，还有可能造成项目延期，你该怎么做呢？请在留言中写下你的思考，